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让我们一起探索麦肚子的具体实现上篇。在咱们专栏的第一部分啊，我向你介绍了如何使用 WebRTC 进行实时音视频互动。那随着 Google 对 WebRTC 的大力推广呢，目前主流的浏览器都已经支持了 WebRTC。那 WebRTC 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提供端到端的音视频通讯。那它可以通过 Stan Turn 服务呢，来获取 NAT 地址，并且呢，通过 NAT 进行这个一对一通讯。那一对一的实时通讯无疑是 WebRTC 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但不知道你是否有想过啊 ，WebRTC 是否可以通过浏览器实现多人的这种音视频会议也好，这个中小班课也好，对吧？或者进一步的，你是否有想过通过 WebRTC 实现这个直播平台上的上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同时在线的场景？那如果你对上面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啊，那么我们本文呢就对这个问题呢做个全面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正式开始我们的主题。正如我们在这个第25篇常见的流媒体服务器一文中所介绍的，要实现多个浏览器之间的实时音视频通讯，比如说音视频会议，对吧？那就一定需要一个支持 WebRTC 协议的流媒体服务器。那目前有很多开源的这个项目是支持 WebRTC 协议的，那麦肚子呢就是其中之一。麦肚子的功能呢十分强大，通过它你既可以实现 SFU 类型的流媒体服务器，也可以实现 MCU 类型的流媒体服务器，而且呢它还支持多种媒体流的接入。也就是说，你除了可以通过浏览器向麦肚子分享音视频流之外，还可以使用 FMPEG、FLV 等这些工具呢，将 RTMP 协议的这个音视频流推送给它。更加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 WebRTC 分享的音视频流，还是 RTMP 格式的音视频流，那通过麦肚子中转之后呢，浏览器就可以将这个 FMPEG、FLV 推送的这个流显示出来了。而这个 FLV 呢，也可以将 WebRTC 分享的这个音视频流显示出来。这就是麦肚子的强大之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麦肚子的 SFU 模型、录制回放模型以及这个推送模型，那向你做个全面的介绍。好，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个麦肚子的 SFU 模型。SFU 模型的概念呢，我们已经在第24篇文章中，就是多人音视频实时通讯是怎样的架构这一文中呢，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那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文中呢我展示了麦肚子实现 SFU 服务器的大体的一个结构图。图中最外层啊是标志着这个 browser 的模块，表示的是浏览器。那么在图中就是表示基于浏览器的 WebRTC 的终端。那图的中间呢标有麦肚子的模块呢是服务器，它实现了 SFU 功能。其中 DTLSICE Transport 既是传输层，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容器。那么在这个容器中呢，可以放 incoming stream 和 outgoing stream， 也就是说输入流和输出流，对吧？那输入流呢，表示的就是客户端共享的音视频流。那输出流呢，就是客户端需要观看的音视频流。当然了，你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把它们当作这个两个队列。那 incoming stream 呢就是输入队列， outgoing stream 呢就是输出队列。 OK， 有了上面这些概念啊，我们来看一看在麦肚子中从一端进入的这个音视频流是怎么中转给其他人的。那首先这个 browser 1推送音视频流给这个麦肚子，麦肚子呢再通过这个 DTLSICE transport 接收音视频流的数据包，然后将它们输送给 incoming stream， 然后麦肚子再将这个 incoming 中的这个流呢再转发给谁呢？ browser 2 browser 3 browser 4，对，发给这三个浏览器的这个 outgoing stream。 好，那最后呢，麦肚子将这个 outgoing stream 中的这个音视频流通过 DTLSICE transport 传输给这个浏览器终端。 这样这个浏览器二、浏览器三、浏览器四就能看到 Browser 一共享的这个音视频流了。那同理 ，Browser 三推送的这个音视频流也是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的。那最终呢，分发给其他终端，那其他终端也就看到或听到这个 Browser 三的音视频了。那通过以上的步骤呢，就实现了多人的这个音视频互动。好，再接下来呢是这个录制回放模块。那文中我也展示了 MyDuz 的录制回放的模型。这张图啊是一个典型的音视频会议中服务器端录制的模型。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运转的。那首先呢是 Browser 一推送这个音视频流到这个 MyDuz，MyDuz 呢使用 Incoming Stream 这个来接收这个流，对吧？MyDuz 将这个 Incoming Stream 流啊再分发给这个其他的参会人，比如 Browser 2的 Outgoing Stream。那同时呢，将这个流分发给这个 Recorder。那 Recorder 呢是一个录制模块，它将这个实时的 RTP 流啊转换成 MP4 格式，那并最终呢保存到这个磁盘中。通过以上这个步骤，MyDuz 呢就完成了这个会议中实时录制的这个功能。如果用户想回看录制好的这个多媒体文件，那只需要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就行了。首先，告诉这个 MyDuz 这个 Player 这个模块，对吧？之前录制好的 MP4 放在哪个路径下了？然后呢，这个 Player 从这个磁盘上读取 MP4 文件，接着将它转换成 RTP 流推送给这个 Incoming Stream。那接着呢，MyDuz 从 Incoming Stream 获取 RTP 流，并分发给 Browser 3的这个 Outcoming Stream。最后再经过 DTLSICE Transport 的模块传给浏览器，那这样呢就可以看到之前录制好的这个音视频了。那下面呢是第三个推流模型，你可以参考这个文中的图。通过上面的讲解啊，再理解这个模型就非常简单了。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推流的这个场景。那首先呢，用 VLC 播放器这个推送一路 RTP 流到 MyDuz，然后呢 MyDuz 将此流呢再分发给浏览器二、浏览器三、浏览器四，对吧？没错，这个 MyDuz 呢，这个推流的场景就是非常简单。那只要经过这个 FMPEG VLC 向 MyDuz 某个房间推 RTP 流，这样呢，加入到房间中的其他用户就可以看到推送的这个音视频流了。那学习了上面知识，你是不是对 MyDuz 的基本功能以及运转的流程已经非常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MyDuz 的这个架构。那由于 MyDuz 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媒体系统，所以呢，它的这个开源目录下面啊，有很多的子项目来支撑这个系统。那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个项目呢，是 Media Server，它是由 C 加加语言实现的，主要是以 API 的形式提供那个流媒体的功能。比如说 RTMP 流、RTP 流、录制、回放、WebRTC 的这个支持等等。那另外一个项目呢是 Media Server Node，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 Node.js 这个实现，它将这个 Media Server 提供的 C 加加 API 包装成 JavaScript 接口，那再通过 Node.js 进行服务器业务的逻辑控制，来实现一个快速开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以 Media Server Node 作为切入点，对这个服务呢做一下分析。首先是这个源码目录结构。Media Server Node 是基于 Node.js 的一个项目，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呢，只需要执行这个文中的命令，就可以将 Media Server Node 编译安装到你的系统中了。那这里呢，我们对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源码目录结构啊，做一下简单的说明。那如文中这个图所展示的一样。那一方面呢，给你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另一方面呢，也做一些铺垫，以便于我们后面的分析。通过上面的源码目录结构的分析，你可以看出啊，它的结构还是蛮清晰的。当你要分析每一块的具体内容的时候呢，直接到相应的目录下查看具体的实现就好了。那目录结构我们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个 MyDuz 暴露的几个简单的接口。那 Media Server Node 是通过这个 Node.js 实现的，那它采用的呢是 JavaScript ES6 的语法，那各个模块都是可以导出的。 所以每个模块都可以这个提供给应用层去调用。那这里呢，主要讲解一下 media server 暴露的这个接口，那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图表。如果你对 JavaScript 非常精通的话，那你可以能觉得这几个接口真是太简单了，对吧？但 MyDuze 设计这些接口的理念呢，就是尽量简单，这也符合我们定义接口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这些接口的使用呢，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呢做更详细的介绍。那现在呢，你只要知道这几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是 MyDuze 的结构。讲到 MyDuze 结构呢，也许稍微有点抽象枯燥，那个没那么有意思，对吧？不过只要你多一些耐心，按照这个我的思路走呢，就一定可以对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在正式讲解 MyDuze 结构之前呢，我们还需要介绍一点知识，就是在 Node.js 中呢，JavaScript 与 C 加加是如何这个相互调用的。那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会对我们理解 MyDuze 的运行机制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里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 JavaScript 与 C 加加调用关系图呢，就如文中所展示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都知道，Node.js 这个解析 JavaScript 脚本使用的是 Google 的 V8 引擎。实际上啊，这个 V8 引擎就是连接 JavaScript 与 C 加加的一个纽带。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代理。在 Node.js 中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 V8 引擎的规范为它增加这个 C 加加模块。那这样呢，Node.js 就可以将我们写好的 C 加加模块注册到 V8 引擎中了。那注册成功之后，V8 引擎就知道我们这个模块都提供了哪些服务。那这个时候呢，JavaScript 就可以通过 V8 引擎调用我们使用 C 加加编写好的接口了。那执行完这个接口之后呢，就会将这个执行的结果返回给这个 JavaScript。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制。那么通过这个机制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 JavaScript 与 C 加加之间的这个混合编程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了。了解了上面的背景之后，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面讲的 MyDuze 的整体结构这块知识上来。那从大的方面讲呢，MyDuze 结构可以分为这个三大部分。第一个呢是 Media Server Node，主要是 ICE 协议层的实现，以及对 Media Server Native API 的封装。SwagNode 插件呢，主要是实现了 Node.js，下面的 JavaScript 和 C 加加之间的这个融合或者是相互调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 JavaScript 直接调用 C 加加的这个接口实现。好，第三个呢是 Media Server，是 MyDuze 流媒体服务器的这个实现。那像 WebRTC 协议站呀、网络传输啊，这个编解码的实现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模块来实现的。那再下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MyDuze 整体结构中啊，三个核心这个组件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如文中这个图所展示的这样，从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知道 MyDuze 的整体结构还是蛮复杂的。但你若仔细的观察啊，其实它也不是特别难理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描述一下这张图。那图中标有 WebRTC 的组件呢，实现了 WebRTC 这个协议站，它用于实现多方音视频会议。那 recorder 相关的组件呢，是实现录制的，这里录制的格式呢是 MP4 格式。player 相关的组件呢，是实现录制回放的，可以将 MP4 文件推送到各个浏览器，当然也是通过这个 WebRTC 协议了。streamer 呢，是接收 RTP 流的，你可以通过 VLC 客户端推送 RTP 流给 MyDuze 呢，然后再推送给各个浏览器。那再接下来，针对这些组件呢，我们再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不过这里我们只介绍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和 Media Server 两个组件。那像 SwagNode 这个插件呢，它就是一个 C 加的 wrapper，对吧？那主要实现这个C 加加与 JavaScript 脚本之间的这个转换，所以呢，这里就不对它做这个特别的说明了。需要注意的是啊，上图中的每一个组件基本都是一个 Node.js 模块或者是一个 C 加加类。那有级别别的组件呢，是代表了几个类或者是模块。那比如说 SDP 其实是代表整个 SDP 协议的这个实现模块。 对，这里是需要你这个知道的。那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看这张图的时候就不会混乱了。那 media server node 和 media server 组件呢，每一个模块的说明，就如文中接下来所展示的这样。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按照这个文中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啊，仔细的看。那其中的每一个模块，如果你深入研究下去之后呢，都要知道它每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必须要了解到的。最后呢，咱们再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 SWG。那 SWG 呢，是一个将 C++ 接口转换成其他脚本语言，比如像 JavaScript 的 Ruby 呀、Perl 啊、Python 呀等等接口的一个转换器。那它可以将你想暴露的 C++ 的 API 描述在一个后缀为 .i 的文件里面，然后呢，再通过 SWG 这个编译器，那生成对应的脚本语言的 wrapper 程序，这样对应的这个脚本语言呢，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wrapper 中的 API 了。生成代码呢，可以在脚本语言的解释平台上执行，从而实现了这个脚本语言调用 C 或 C++ 程序 API 的这个目的。SWG 只是一个代码生成工具，它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平台和库。至于更详细的信息呢？你可以到这个 SWG 官网上去查看，地址我已经放在文中了。那整体的总结来说呢，本文讲解了 MyDuze 的 SFU 模型、录制回放模型、推流模型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呢，介绍了 MyDuze 的整体结构和核心组件的功能。那通过以上的内容的讲解啊，你应该对这个 WebRTC 服务器啊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了。那除此之外呢？文中也提到了这个 WebRTC 流媒体服务器的传输需要基于 DTLS 杠 SRTP 协议以及 ICE 等相关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呢，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做更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照旧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就是通过上面的描述啊，你可以看到 MyDuze 是作为一个模块加入到这个 Node.js 中的。那加入到 Node.js 中之后呢，它所提供的这个服务是否会受到 Node.js 性能的影响，从而影响 MyDuze 的这个整体性能？这是我们留给你的思考题。好，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